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所以我啊心水咧就四号宜昌飞区做胆啦，配脚咧就系呢个二号嘅桃花王，五号嘅勇冠多，八号特醒，同埋十号嘅明月星辉。三只用彩咧，我觉得四号咧就应该有三甲嘅，咁就拖翻我上面嗰四只马咁样就得啦。 咁所以咧呢一场咧第六场啊，教主心水就二号嘅辣神就拖做胆拖三号嘅二战让战，七号嘅好甜橙，八号嘅闪电精灵同埋九号嘅金汇星，咁三四重彩就系二三七八九五只村民。我由大家心水就系六号嘅安富就搭落三号嘅摇动创造，一号嘅热血斗士同埋二号嘅盛大光辉，咁三四重彩因为冇热门，咁就一二三六。四隻互穿，咁啊 Q 都系啦。 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攞三号古浪顺风做胆，配嘅就系二号金鼓齐鸣，四号平海欢声，五号嘅奇妙星同九号加州雷电，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攞一号羽绒共舞做胆啦，配脚咧就系二号嘅翠龙啦，八号结彩缤纷啦，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二節， 嗱就即係其實今晚主要嚟講咧，就係有兩個大問題啦。其一咧就係聽日，聽日就有兩件事嘅。其一咧就應該係嗰個內會嘅主席，咁跟住咧就邊個主持會議，跟住即係會唔會係有呢、這個即係選主席呢個過程啦？咁第二就文說就有國歌法嘅議讀，係咪啊？咁兩件事其實都有佢自己本身嗰個政治嘅意義喺度嘅。咁、就如果你話係個內會聽日就喳一聲就玩完咧，咁我坦白講就牽涉到我哋今日講嘅第三個題目，就係嗰個九月立法會選舉嘅問題。因為而家咧就要協調咧，協調有兩個部分啦，協調就係協調共同政綱啦，初唔初選啦咁樣，咁啊講到即係啊如火如荼咁樣。咁但係我想問你啦，如果聽日喳一聲喳一聲就謝曬，跟住咧就坐喺度，我哋反對咁樣， 又最黑暗嘅一日啦，咁啊又好黑暗啊，冇陽光啊。 咁跟住咧就係阿李慧瓊做咗呢個內會嘅主席。咁咧嗱，其實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又唔係太高嘅，因為如果係咁咧，就即係大家就對喺而家現任嘅泛民嘅立法會議員有失望啦。咁跟住大家會問啦，如果三五 plus 都係咁點搞咧？咁樣係嘛？咁佢又翻嚟同佢講啊，唔會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咧，就三五十五 plus， 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再拗嘅原因好簡單，因為出咗黃碧雲之後咧就 係 我唔知道你發覺有冇現象咧，就是、當出咗阿黃碧雲之後咧。嗰啲講開三十五 plus 嗰啲人好似謝曬， 係收曬聲啦， 收曬聲。 其實係未諗到點搏啫，過兩日會出翻聲噶啦。 嗱，我其實呢個係一個挑引嚟嘅，就係我今日講咗啦，我哋出聲啦，講啊就係阿黃碧雲，三十五個黃碧雲， 係 或者三十六個黃碧雲喺議會入邊，佢會產生一個乜嘢嘅？即係驚天動地嘅效果咧，咁樣你哋去演繹呢樣嘢啦。 我諗講翻內會先啦。嗱，因為我當然冇鬱敏咁熟啲議事規則啦。但係聽日嘅情況就係咁嘅。上晝就會繼續開嗰個內務委員會嗰個選舉嘅程序啦。咁就大家都預期一定係拉完佢噶啦。咁跟住下晝 係 郭榮亨主持嘅。下晝咧就輪到李慧瓊，就用佢咧係現任嘅內會嘅主席身份，咁就加開一節會議。咁佢就預先宣告咧，就話喺呢個會議咧，就係討論翻呢一個，即係因為梁君彥佢就攞咗余若海嘅法律意見啊嘛，佢就去討論呢個法律意見。 但其實討論呢個法律意見咧，已經係冇意思，因為個法律意見就係叫你開會。 嗱，我補充一樣先啦，就佢今晚傍晚咧就揾咗阿大祭司、資深大律師大祭司同埋呢個陳文敏嘅意見，就 counter 翻即係之前阿余海嗰個意見。咁呢個就係支持泛民嘅。咁呢個就係等於一樣嘢啦，就係以前你都有讀哲學噶嘛，就係阿柏拉圖嗰陣時講嗰啲 sophist 啊，即係詭辯者啊，詭辯者係咩咧？你俾錢我拗咩都得噶啦，所以我覺得即係佢討論呢個法律意見咧，我覺得好戇居。點解咧？喂，大家有既定立場嘅， 唔係啊，有用嘅，有意義，你真係唔知啊！三十幾萬嘅呢度，喂，籌咗錢嘅大佬，生意嚟嘅，點會冇意義啊？真係嗰段嘢又冇意義，啲錢好有意義嘅。我就問，哦，咁係咪即係大祭司同埋陳文敏咁啊收咗每人收咗160,000，因為佢籌咗350,000噶嘛，係咪咁樣樣？我唔知啊。咁但係即係講翻就係、是，喂，原先嗰個意見咧就係話可以容許啊李慧瓊用翻前任主席嘅身份去開會啦。咁、但係啊，李慧瓊就話開會去討論呢個法律嘅意見，我心諗使乜討論？你開咗咯，即係個意見就係你可以，咁你已經開咗會啦。咁、我會覺得聽日理論上有兩個可能性嘅。第一個可能性就係李慧瓊咧，三個啦。第一個就係李慧瓊就宣布佢根據嗰個法律意見咧、就搶翻選主席嗰個嘅權力翻嚟，咁、就話郭榮亨你以後唔使做啦，就由我做翻啦。咁就其實就比較似咧係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石禮謙嗰個法案委員會嗰個做法，就變咗雙包，你有你主持，我有我主持咯。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咧？就可能係咧李慧瓊就喂我直頭覺得你慢慢選啦，我就作為一個現任嘅內務委員會主席嘅身份去處理翻個法案，就即刻將國歌法就同埋嗰個商標法啦，就即刻拎上去立法會恢復議讀，就喺嗰度就快刀斬亂麻工具，因為之前傾好曬啲嘢，其實係爭表決嘅啫喺內會。咁、當然仲有第三個可能啦，就係、是、即係搞唔掂咯，咁咪由我咁啊留會先咯，下個禮拜睇下點啦。我覺得聽日最大可能係第三個可能嘅，即係我覺得唔會搞得掂曬啲嘢，即係李慧瓊即係或者建制派同泛民咧，其實。你睇過好多次佢哋嗰啲即係衝即係嗰啲即係博弈咧，都係試一試你先。如果你個意志薄弱嘅，咁我咪踩盡佢，即係踩到尾咯，咪即刻咩都過曬咯。 我同意你個睇法嘅，但係我補充一個角度就係點樣咧？咁佢睇睇出邊個反應點樣？ 係都會睇埋出邊嘅反應。啱講得啱，即係如果你啲市民都唔會去立法會， 冇關你 care 嘅，冇人理嘅，咁你咪喺入邊做場 show 擁下啲人，即係好簡單啫嘛。喂，聽日究竟會發生咩事？我頭先都同阿台長喺做節目之前傾，我就話你睇翻當日呢一個反送中法案委員會，即係送中法案委員會，咪就係阿胡志偉出去搶主席位，阿黃碧雲都出嚟㗎，同阿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就同阿 蔣 係啊，同阿蔣麗雲咧揾個屎忽。鬥病咁樣做得出嘅佢哋呢啲嘢，但係有冇用呢？就要睇下嗰個主席，即係我講李慧瓊企得硬唔硬喎。因為當日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係啊石禮謙咧無端端揞住個心啊，唔得啊，哇哇好唔舒服。 唔係佢真嘅，佢真係唔舒服㗎。我話俾你話。 但係李慧瓊佢會唔會咁樣？我都係唔舒服。我 佢好後生啫。 佢係啊，咁佢 唔係佢就算做呢樣都唔似啊嘛。 係啊，唔係因為如果你唔做呢樣就好簡單，我咪等啲保安拉走曬佢哋咯。或者再搞唔掂咪報警咯。 唔係我諗其中一樣嘢，佢哋期望係做到咩咧？就期望咧。就對方就做到好樣衰，即係兩邊都係㗎啦。 係當然啦。 你話你做到好樣衰咁話，我哋覺得個民意係點樣咯？咁你如果你泛民嗰個角度嚟講，我諗佢哋都唔會期望到就話哦，跟住有啲人去升門嘅，佢哋都唔想， 係 嘛？咁就係維持喺度，即係大家喺度即係推嚟推去啊。 升唔升門就睇下佢哋想唔想連結去九月，因為可能佢會當做一個助選運活動啊嘛。咁、但係就我睇嗰樣嘢就係，如果聽日咧啲保安係做得好果斷嘅，你冇辦法可以搞到啲咩？ 唔係呢個講技術上啊，唔係講佢即係洗空格狼，因為有洗空格狼都做得唔好睇嘅，而係話嗰個出手快唔快。係嗱，記唔記得當年咧就係即係我哋以前。成日都播啊，就係鬱敏嗰個九秒九閃電出咗去嗰個啊嘛，嗰個你即係失驚無神去咗噶嘛，咁你咪保安上面你反應唔嚟咯，咁但係有嗰個例子之後咧，個保安方面係好 alert 嘅，除非佢臨場去失手，就令到即係話舉個例啦，譬如話啲議員坐已經出曬嗰個主席台度，你去拉佢個樣係好衰， 係或者你擁跌咗有個流血咁樣，呢啲就叫失敗， 係啦，呢叫失敗啦。 但係冇一樣嘢咧係阻止唔到佢哋開會，即係阻止到佢哋開會，因為咪最尾拉走曬咯。 係啊， 即係我 嗱，即係如果你講到最極端，其實一定搞得掂， 係一定搞得掂， 一定搞得掂嘅， 係睇下佢諗唔諗住星期五搞得掂。 係啊， 咁如果星期五做嗰樣嘢出嚟，嗰個市民嘅反應唔係好大。 咁咪再下個禮拜咪再狼死啲咯。咁你總有一次會，因為依家先五月啫嘛，七月先休會，你總有你拖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四個禮拜，哦，原來啲市民都覺得好灰心啊，冇得搞啦。咁咪就一次過拉走曬，然後就即係你問我就即刻搶翻個主席嘅去做。咁其實就一切就玩完噶啦，因為搶個主席做咧就好過你強行通過咗個國歌法，因為嗰個司法覆核嗰條條例就好麻煩。但係你做咗個主席做成既定事實咧，我覺得就比較順暢啲，即係睇建制派。 唔係，咁坦白講，佢打橫嚟就乜都得啦。而家你打橫，問題就係佢到依家都未去到呢個打橫嚟嗰個地步嘛。因為後邊牽涉咗即係有幾個因素喺度嘛。但係即係我哋記住最緊要記住一個原則，佢而家喺香港去打橫嚟係做到嘅， 係做到㗎，係 絕對做到嘅。亦都你即係喺我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打橫嚟之後咧。其實香港市民普遍是沒有反應的， 是不是就咪睇翻咯？喂，打橫嚟佢度做到，喂縮翻轉頭都做到嘅。你看612你跑圍繞個立法會，佢咪縮翻轉頭咯？ 佢又得噶嘛？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是你可唔可以再做到一樣嘢，係可以同612一樣施加到共同嘅壓力，令到佢縮翻轉頭先？咁因為你再推翻少前少少講，我就問，喂，起初梁君彥啊、李慧瓊嗰啲話好消極喎，佢哋我話我哋唔會做喎，因為好似法律上邊 咁，但係係因為中聯辦同埋港辦俾壓力出嚟。 因為他哋原本的諗法就是喂，咁咪拖到九月，咁咪等那班泛民樣衰咯，你攬炒，你搞到政府癱瘓。 但係而家上面嗰個 agenda 唔同你鄉土局的 agenda。 係，我同意啊，就係依家中聯辦的諗法咧，我就發覺原來不同了，那個唔同的地方是咩？喂，我是不需要在九月同你慢慢熬民意咯，我依家就剁咗你，那個反應是咩？喂，你突然間令到香港人覺得議會冇用啊！因為喂，你如果話咩35%乜，且你講咩啫？我揾班保安拉 Q 走曬你哋，然後我強行通過啲法案，我都做得出啦！依家你哋唔需要諗話，即係我覺得而家點解會由起初諗住放軟手腳拖到九月？喂，講真啦，各個各法案有啲乜嘢重要啫？你而家啲差佬都可以亂咁拉人噶咯，你唱唔唱歌都係咁拉噶啦。咁但係佢就要做俾即係香港，或者你要做俾習近平睇就係、是，喂，我哋共產黨話乜就乜，呢、這個議會根本就 唔係因為佢習近平有一個心結啊嘛。是就是他成日会感觉一样的，人哋话他不够强硬，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威嘛。是即是他一定要做到一个感觉，就是是一个强人。 是 即是在任何地方是没有任何的。 他要击碎你所有反抗的希望。 反抗的希望嘛。 你觉得你可以在一个体制度跟我玩咩？以前可能他都说好啊，大家玩下找一些暗招来阴你。现在不是我明招话没得玩。收檔咧，你全部都收檔啦！即係佢係想令到你嗰班咁嘅泛民政客又好，佢班支持者完全絕望。 啊、 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佢 即係個絕俾你灌輸一個絕望嘅感覺俾你。嗱，但係如果譬如以前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方法嘅，即係舉個例子，譬如你玩落去，有啲市民都係覺得好無謂噶嘛。 係 係嘛？譬如我哋即係呢個節目講嘅，有日衝上台，咁你又唔係做到嘢，咁 有咩用啊？ 有咩用咧？係嘛？咁你自己都係樣衰噶嘛？喺我哋角度嚟講，你有時又真係樣衰喎。你衝上去跟住嗰條法又係照過嘅喎，係嘛？咁但係而家個玩法唔同啦。而家玩法就係冇呢啲嘢，全部唔准出現。總之就係我一落嚟，你就全部呢啲人全部收皮，係嘛？街上我唔想見到有任何呢啲。即係著黑衫黑褲的年輕人喺度行嚟行去，我不想見到連龍牆，即係嗰個做到，希望做到就係呢樣嘢。 唔係，即係講到最尾又係，即係以前我都記得啦，即係周燕講過一樣嘢，我好同意嘅就係、是，即係你香港人有咩習性咧，就一路都被人睇死，就係嗰個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細，咁依家共產黨就一路睇住一樣嘢。咁我哋上年係出乎個意料嘅，就係佢諗住大食砸死，係強行通過個反送中。喂，點知啲反作用力係大咗好多。但係你過咗大半年咧，即係你發覺真係太多嘢啦，又有捉鬼，又有內鬥，又有疫情咁樣樣，佢咪又係再睇穿你。哦，你原來又係變翻以前嘅香港人。 佢會碌翻上 係啊！你又係會即係發覺係冇辦法去抵抗嗰個。壓力嘅時候，你就會屈服噶啦。佢而家就係賭依樣嘢咯，即係你問我，即係再問下一步就係、是、咁。如果夾硬嚟咁點咧？喂，你其實又係對比翻舊年六月，你就知噶啦。即係你唯一一個可以做嘅就係你用群眾嘅力量向佢施壓，令佢。 但 係 你而家有個疫情，有個瘟疫喺度嘛？所以佢嗰、那個即係話點解我同意阿 Henry 頭先嗰個即係估計咧，就係、是、你到而家五月，你仲有個疫情喺度，你仲有限聚令喺度，大部分人都唔會即係做一啲大規模嘅運動。 咁當然你會估就即使到六月都唔會啦，即係唔會咁勁啦。但係即係喺佢角度未必係。咁起碼一樣嘢就係五月仲可以玩啦。 嗯， 即係頭先你講啦， 試一試先， 試一試先咯。就譬如話到五月尾咁樣，即係為咗避免你六月之後有太多， 因為有六四啊嘛，有七一啊嘛， 仲有呢個反送中運動一週年， 係 即係甚至可以估就係到下個月個疫情，即係大家會睇到就真係係點樣啦。咁我諗佢可能佢都有一條暫時一條 deadline 咧。我覺得條 deadline 都係似係六月頭，即係五月尾至六月頭，因為拖落去係對佢冇著數嘅。咁但係又唔會第一次就搞，我第一次咪試下先。因為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哋喐一喐啊貴啊，我使乜即係搞得咁肉酸啫？咁咪即係我咪做得好睇啲咯。 但你亦都有一樣嘢噶嘛，就係如果我譬如話即係一嚟我就啄你嘅，而且啄得好重手嘅，咁啲人就會諗一樣嘢，因為我是不搞、 啊、 我搞就搞狼啲， 係唔係都係嘅消磨嘅事嘢好重要。其實有好多我哋去到最尾又係講翻即係傳統戰爭戰略嗰個概念啫嘛。喂，我梗係知道可能一拳就揼死你啦、但係我一拳揼死你，可能嗰個反彈力令我 個反彈力好強啊嘛。 咁我咪一路磨咯， 磨 咗你意志啦，打開咗個缺口。喂，之前都講啊，喂，你更加印證咗即係之前嘅 Now TV 同埋呢一個明報講得啱啦，咪就係放風話，喂，你即係李慧瓊可以加開會議嘅喎、哦，咁而家李慧瓊咪就加開會議咯。喂，其實你睇到，喂，我如果擁一擁你，有幾個已經腳軟咗啦，你班泛民已經散咗咯，咁我就唔需要做到咁肉酸啦。咁到時咪你扮下嘢，我又拉下你啲人，跟住咪橫風掃雨掃。 Anyway， 扮嘢都要嘅，即係 咪一定做戲嘅， 一定做戲嘅，你見到阿梁耀忠都用咗好多啦， 唔係咁九月啦嘛，九月就係， 所以我講啊，嗱，而家大家評即係去投唔投票某一個嘅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咧，你就唔好睇佢近呢， 唔好睇呢幾日 半年嘅表現， 唔係即係等於咧，你睇嗰個信徒虔唔虔誠，唔好睇佢臨死嗰幾日，因為臨死嗰幾日佢一定係最虔誠嘅，你一定要拉翻佢前邊睇嘅。咁同埋即係我就再補充翻頭先嗰樣嘢，就係喂你唔可以用翻上年嗰、那個個標準嚟睇，上年係有石禮謙裏應外合，你而家冇咗嘅石禮謙。 你講到 咁 爆， 我嘅講明就係話，我成日都講石禮謙咪就係李嘉誠代表嚟噶嘛，喂。 李嘉誠做咗再出品委員會， 係啊， 係啊，嗰個咩？ 嗰個咩再出品委員會？但係係佢條針嚟噶嘛？喂，你上年就有你石禮謙同你配合啫喎，你今年冇人配合，你就算做翻上年嗰種激烈嘅程度咧，其實你都唔好諗住可以複製到嗰樣嘢咯。 我解釋個原因點解咧？即係之前未換人啊嘛，咁而家換咗雙殺啦，係嘛？一個就夏寶龍係嘛？一個就係 洛慧玲 啊嘛，咁而家仲換埋個李小加添啦，咁我喺度即係打我豬頭骨啦。其實換李小加呢啲就係、是、即係係睇到成個係 連夾派嘅建制佢都不容啊！ 全部換曬， 即係你講幾個人話你唔使知留低，即係佢就係要啲完全講唔到人話嘅人喺度， 同埋佢要信得過人， 係 即係所謂何謂信得過咧？就唔係話啊，你即係表個忠啊，而係話你係咪跟佢揾食？係。即係你而家其實你係睇到呢個情況喺無論喺中國或者香港都係嘅、即係你跟過去揾食嘅呢啲係信得過啦。你就算你話你講到幾即係幾咁幾唔肉麻，你點啊，佢都係信你唔過嘅。啊，咁你睇到嗰個邪，即係好可能佢哋上面其實都好多心理壓力咯。即係開始唔信人啊。咁但係呢個 irrelevant 啦，即係 Henry 嚟到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呢、這個。九月選舉啊，嗰、那個共同政綱同埋嗰個初選嘅問題，咁呢啲係相信應該最即係好似係最 juicy 啦，係咪？ 唔係我最熟，應該係最多意見發表。 唔係我冇咁多內幕料嘅，好似你多少少嘛。 我冇內幕料，不過我最多 你跟得最多係嘛 ？OK， 我哋下一節翻嚟啊。